今天你与我分隔世界几个，若以往一切仍笼湿于眼眶，伤感我试过，请恕是我的罪过。伤感我试过，请恕是我。